科課程和香港語文教育政策所講的歪理。另外，特區政府強烈反對報告詆毀特區的防疫抗疫政策，又說留意到香港美國商會最近表示，大部分美國商會會員都希望繼續留在香港發展。本港昨日新增5951宗新冠病毒確診，包括5431宗本地個案和520宗輸入個案，再多13名患者離世。9間安老及1間殘疾院舍呈報新確診個案，合共涉及10名院友和2名員工，47名院友和6名員工列作密切接觸者。683間學校共呈報1281宗陽性個案，涉及1068名學生和213名教職員，其中22間學校的30班需要停課7日。日經平均指數報27979點，跌1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0.25美元，賣出1780.78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日元138.99，瑞士法郎0.944，加元1.327，人民幣7.045，英磅對美元1.188，歐元對美元1.036，澳元對美元0.67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7。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4%。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华南。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咁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北架山花园。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喺泥围对出啊。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嘅，咁排到去泥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基堤道。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扎山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车多，龙尾就在太子道西。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啦，近住宝达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在新界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榕园路桥底。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任何困难的情况咧，你做得呢个位，你就要咩，你就要去解决。咁虽然系好困难， 咁但係困難當中你都要尋求一個解決嘅方法。 與 CEO 對話2022， 主持陳志輝、張碧然， 星期日下午2-4:00， 香港電台第一台， 視像版本會在同日下午5-6:00， 港台電視31播出。 中英劇團作為香港首個引進教育劇場的專業劇團，經過多年的努力，他們的教育及外展部主管江善盈有什麼分享？ 咁我哋好感動，我都覺得啊，原來當我哋真係叫做帶咗一個藝術入去，俾佢哋有多個一個興趣嘅時候咧，原來佢哋自己都好好諗啊，點樣樣將呢個興趣可以變成咗幫到其他人發聲。 星期六晚8:30，香港電台第一台，鍾傑良、何玉芬博士主持。 教學有心人， 千禧年代係個人意見節目，歡迎聽眾打電話嚟發表意見。 2022年11月16日，亚洲榄总称实习生播错歌，香港榄总指再发生会即时退赛。 张南隧道下月通车，可为将军澳隧道起分流作用。 消委会测试25款鱼油补充剂样本，全部检出不同种类污染物。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导弹攻击，基辅市长指一半地方停电。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11月16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下靶场嘅消息啊！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消委会寻日嘅一啲公布啊，咁啊，其中佢哋提到有关于一啲环保。棺咁啊，即棺木个棺啊，其实环保呢棺木咧，其实都呢、這个政策都引入咗成10多年噶啦。不过就话咧系过去10年啦，喺火化时候用到啲环保棺木嘅宗数咧，都系比较少嘅，就认为推行嗰个嘅成效唔系好理想。消委会咧早前就联络咗一啲持牌嘅殓葬商去做一啲调查，当中有啲咩嘅发现咧，咁我哋咧转头再倾下。另外有关于就系一啲鱼油补充剂嘅样本，消委会嘅测试咧都系发现有全部啊佢哋嘅测试样本入边。都有不同种类的污染物的。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讲一下，会不会你自己都有用到鱼油补充剂呢，或者关注到环保棺木的情况呢？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电话旁边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早晨。 早晨，萧立文。 早晨，黄凤娴。刚才讲到鱼油补充剂，你们其实测试了多少个样本，和当中有什么发现？刚才我就讲到全部都有染到污染物，是不是都好几种不同的污染物有些发现在当中呢？ 是啊，就咁我哋逐个讲啦吓。咁我今次咧就测试咗25款嘅鱼油补充剂，因为好多人咧就系都知道 omega 3啦吓，即系 omega 3嘅脂肪酸咧系对身体有益嘅，咁所以咧都有个习惯咧就每日食嘅，特别系啲孕妇啊或者细路仔啦。因为喺嗰、那个医学嘅证明咧，其实若果系孕妇喺怀孕期间或者系谂住去怀孕嗰阵时去食多啲 omega 3嘅话咧，都系对个 BB 系会有嗰个帮助，特别喺嗰个视网膜同埋大脑嗰个发育。咁我哋今次测试咗。25款咧，所以咧里面咧就有啲系声称系纯粹系大人食用，或者冇声称，有啲咧就系细路仔或者孕妇食用嘅。咁而我哋今次发现咧就首先有几个重要嘅发现。第一就系欧米伽三嗰个脂肪酸咧，大家唔好谂住每一粒都系差唔多，我哋发现咧佢哋嗰个含量咧喺不论系段粒计啦，又或者系每100个。毫克去計嗰陣時咧，其實咧嗰個嘅差異咧都係非常之大嘅。咁第二咧就係有害污染物啦，咁呢個都係好多人好關注嘅。個原因係當你去食呢啲魚油補充劑嗰陣時，嗰個合理嘅期望咧，或者係個理解咧，就係都有啲有益嘅脂肪酸嚟嘅。咁但係咧，竟然咧我哋就會發現咧，壞嘅脂肪酸嘅比例咧喺唔同嘅魚油嗰度咧都係參差嘅。由好低嘅幾個 percent 就會可以去到37% 嘅，咁仲有咧就係有害污染物啦，有唔少咧都係一啲基因嘅致癌物，譬如話多環芳香烃咧，我哋睇到6款咧係檢出咗基因嘅致癌物，咁而其中之1款咧更加係屬於孕婦食用嘅魚油丸啦，係超出咗歐盟嗰個上限嘅5倍。 咁另外咧就係環氧丙醇啦，都係一個基因致癌物啦，發現咧就14款有啦，咁而當中一款咧亦都係超出咗歐盟嗰個上限嘅。咁而基因致癌物大家都會知道啦，喺一個實驗嘅動物上邊咧，都係發現咧係有機會令到實驗動物致癌。咁而第三樣咧就係氯丙二醇啦，大家成日都聽到我哋成日都講嘅3MCPD。咁但係咧發現咧係有成25款裏邊咧係有24款係驗出呢一個有毒嘅污染物。氯丙二醇，咁而其中三款咧就亦都係超出咗呢一個歐盟嗰個嘅上限。不過咧，氯丙二醇咧就有一個我哋叫攝入嘅建議限量，即係個容忍值啦，同埋喺嗰個食物嘅生產過程裏面咧都有一個生產嗰方面嗰個嘅上限。咁如果係根據正常食用嘅話咧，這個相對嚟講個風險冇咁大。咁但係咧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因為始終係日積月累嗰個問題啦。因為魚油丸咧，我哋雖然係有咁多污染物，佢唔係即時會令到你有問題，但係你日積月累咁樣嘅話咧，加埋平時我哋喺日常嘅生活裏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食物咧，都可能會有一啲嘅污染物噶啦。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咯。 先講頭先講話嗰啲奧米加三脂肪酸，即係嗰啲好嘅嗰啲DHA 啊 EPA 嗰啲，頭先都話可能每一粒嗰個嘅含量咧都有啲差異嘅，點解會咁咧？同含量嘅差異同佢喺個即係標示上面標佢哋當中嘅含量有冇一啲唔相符嘅情況咧？另外頭先講到好嘅呢啲嘅脂肪酸之外，啲壞嘅脂肪酸噶嘛，點解又會出現咧？係喺個製作嘅過程中冇辦法避免，係咪咁樣嘅咧？ 逐個講啦，就係講嗰個標示值先，因為咧就我哋當然係要睇係咪貨真價實。當你係標示你係有含幾多嘅 DHA 或者係 EPA 呢啲嘅好嘅脂肪酸嗰陣時咧，都應該係如實咁樣去聲稱啦。咁我哋咧就去計翻佢哋，即係因為其實好多時有好多樣本，有23個樣本咧都有個膠囊。咁我哋咧就係撇除膠囊嗰個重量咧，就去睇翻嗰個叫內含物啦嚇，即係嗰個內容物咧，究竟係有幾多，跟住然後就計算佢嗰個標示值同佢實際上有幾多 DHA 同 EPA 咧，就作一個比較啦。咁整體嚟講咧，有啲樣本咧就唔係爭咁多嘅，係爭幾個 percent 去到10-20% 嘅啫。咁但係咧有兩款咧就係要驗出咗咧，就係佢嗰個標示值咧，佢嗰個 DHA 係低過73，即係低過佢標示嘅73% 去到83%。咁呢一個情況係非常之唔理想嘅，因為已經係超過咗個83% 嗰個嘅行動水平，即係嗰個容忍嗰個嘅程度。咁所以咧，就喺呢一方面咧，都係唔係咁好啦。因為個消費者買嗰陣時覺得，我根據你講嘅食用份量就已經可以補充到我嘅 DHA， 咁但係竟然咧係爭咁遠嘅話咧，咁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我哋特別係咧嗰個標示值係差異比較大嘅咧，都係一啲供嬰兒同埋兒童食用嘅樣本。咁同一個牌子咧，另外一個牌子咧就係佢嗰個都係一個聲稱咧就係俾孕婦食用嘅。咁另外咧就係 EPA 啦 ，EPA 都係一個好嘅脂肪酸啦，亦都睇到一款咧佢個檢出量咧都係比標示值咧就係低成31%。咁如果段粒計咧，嗰個差異更加大，就係爭成13倍 DHA。EPA 咧就爭50倍，因為每一粒嘅重量都唔同嘛。咁但係咧，我哋都好有趣地發現咧，就係每一粒自己本身，可能啲消費者以為都係差唔多嘅啫，都冇乜大嘅分別。總之跟你嘅食用份量食就得啦。咁但係我哋發現咧，就係其實每一粒嘅含量裡面咧，嗰個嘅差異咧，都係可以係非常之大，亦都係冇一個必然嘅關係。即係話你以為嗰粒係重啲、大粒啲，係會有多啲嘅 DHA 同 EPA 咧，其實係冇關係嘅。咁所以咧，大家去揀嗰陣時咧，都真係要睇真啲佢嗰個嘅聲稱個含量啦，同埋個性價比嗰方面咧，其實若果係最即係含售價最低嗰個樣本咧，只係1.7毫子，咁而最高嗰個咧就6.52毫先至會有。嗰、那個平均嗰個總和嗰個嘅含量，咁、okay. 所以大家揀嗰陣時都真係要精明啲咯。 頭先我兩個問題就係話嗰啲壞嘅脂肪酸同埋嗰啲污染物嘅出現係點解嘅咧？係咪喺製作過程中冇辦法避免啦？同埋長遠食，因為呢啲魚油丸可能都係長遠去食噶嘛，唔係食一兩日啊，好短時間。長遠去食係咪真係對健康冇一個好大嘅風險嘅咧？ 呢個係日積月累嗰個問題，因為咧當消費者去食魚油補充劑，正如我剛才所講，是合理期望就是一些好的脂肪酸。咁嗱，喺一個魚油咧，自己本身都有啲油，咁所以可能佢都係會喺個生產嘅過程裏面咧，佢自己本身嗰個嘅 都係會包含一啲壞嘅脂肪酸。咁但係就個比例嘅問題啦，嗰、那個差異咧，我哋睇到非常之大。飽和脂肪酸可以係由 1.7% 去到 35%， 反式脂肪酸係由 0.4% 去到 8.7%。咁即係話你食一粒魚油丸嗰陣時候，若果你將兩樣嘢加埋嗰陣時咧，若果佢 100% 嘅內容裡面佔咗成 37% 係一啲壞嘅脂肪酸，咁你咪不其然你係自己係不斷咁樣攝入一啲比例上比較高，即係喺個比例上面係攝入咗多咗一啲壞嘅脂肪酸。咁而呢一樣嘢唔係消費者一般嗰個理解，咁所以咧喺揀嗰陣時同埋喺個生產嘅過程裡面咧，都係要盡量將佢嗰個嘅品質控制咧。是要做得好啲，是令到嗰個壞嘅脂肪酸盡量去減低。咁而譬如話，以前我哋做好多唔同嘅測試，一啲食油或者係牛油，呢一啲嘅食物咧，咁我哋都係睇到係可以即係有方法喺個透過科技裏面咧，係將一啲唔好嘅脂肪酸去盡量去減低嘅。 OK， 另外就想講下環保棺木啦，其實係已經引入咗十幾年嘅，2007年到而家嘅啦。咁就要政府都有要求一啲殮葬商咧申請或者續牌嘅時候咧，加入提供環保棺木咧作為一個額外嘅持牌條件。不過就話過去10年火化嘅時候咧，用環保棺木嗰個數字咧，就話宗數嚟講佔比咧就係少過5%啊。你哋嘅調查嗰度有冇了解到個原因係啲咩咧？ 其實今次我哋都做咗一個幾全面嘅一個調查，即係聯絡咗咧成23間嘅持牌殮葬商。咁因為佢哋全部都一定要係持牌啦，咁但係咧只係得12間咧，佢願意回覆我哋嘅啫，都係反映個業界咧係對呢一個環保觀係比較保守。不過咧，佢哋都講咗好多資料俾我聽嘅，點解呢一個環保觀係即係冇咁多人去用咧？其實係關乎3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咧就係個消費者嗰個教育咧，同埋個認知咧，相對嚟講比較低嘅。當一個屋企係有先人離世咗之後咧，好多時就係都係揾一啲殮葬商去幫手，就套餐咁樣去做，但係冇深入咁樣去了解咧，原來係有呢一個環保觀嘅選擇。咁呢個係一個原因。咁同埋咧，就係喺嗰個殮葬商嗰方面咧，當佢哋去推廣呢、這個環保觀嗰陣時咧，我哋發現咧都係有欠積極嘅。個原因係經濟誘因唔大。因為佢哋雖然冇話俾我哋聽，究竟佢哋買一個環保觀同一個普通嘅木嘅棺材究竟有幾大分別，但佢哋咧都有話俾我哋聽咧，其實個經濟誘因唔大嘅。咁另外咧就係、是、睇到咧就係佢哋覺得那個政府嗰個推廣唔大，咁所以咧佢哋覺得，既然消費者係要咩嘅就俾佢哋啦咁樣樣。咁仲有咧就係、是、當我哋去檢視翻佢哋嗰啲網站嗰陣時咧，都會睇到咧始終呢個行業都係比較保守啲咧。其實提供俾消費者嗰方面嘅資訊咧係好簡陋嘅，淨係講下哦，我哋有環保觀，甚至有啲係冇講添。咁裡面貼嘅內容咧，純粹係有啲相啊。又或者係話有環保觀喺有啲套餐入面，但係咧就好少可咧就係、是、講環保觀嗰個好處、具體內容同埋嗰個優點。咁所以咧，我覺得喺全個配套嗰方面，不論個消費者嘅教育啦，同埋喺嗰個業界嗰方面嗰個嘅推廣，加埋咧，即政府有冇好積極咁樣去推咧？呢3個因素咧，就會影響咗環保觀，就算推動咗咁多年咧，嗰個嘅採用率都係非常之低咯。 我見你哋有問過嗰啲用到環保棺木嘅服務商啦，咁啊個使用率咧都唔係話劃一全部都咁低喎，有啲都去到80%，有啲就低到係0.3%咁樣。點解會爭咁遠呢？係咪即係其實有一啲情況下係可以令到啲顧客係選用或者吸引佢哋用環保棺嘅咧？ 其實我哋相信咧，若果係啲殮葬商係積極啲去話俾個消費者聽嗰個好處，同埋多啲教育同埋推廣咧，嗰個採用率係會高啲嘅。咁喺我哋12間有回應服務商裏面，有一間講到明，即係成年都冇客仔係用過呢個環保罐，即係冇單啦。另外咧就10間咧，只係由0.3%去到23%，而有一間咧可以去到85%咧，因為佢係專做環保罐嘅，即係專做環保嘅桑泥咁，所以佢個使用率咧當然就會比較高啲啦。咁所以我哋會相信咧，其實市民大眾係若果佢哋認知多咗環保觀嘅好處，加埋一啲誘因嘅話咧，佢哋嗰個採用率係會高啲嘅。因為而家環保觀嘅價錢咧，其實同普通嘅一啲雜木嘅方箱咧係分別不大嘅。環保觀係由3000元去到30000元作為一個套餐，咁但係若果係普通嘅雜木箱咧，係3000元去到3000元。 35,000，個價錢可能係爭幾百蚊至到幾千蚊不等，咁所以喺個經濟誘因方面咧，其實對個消費者嚟講咧，都唔係話好吸引，因為始終傳統嘅價值咧都係希望好好睇睇咁去連裝。但係如果唔知道嗰個環保官員喺環保嗰方面其實有咁大嘅好處，減少咁多有害嘅氣體，同埋咧就係有好多唔能夠分化嘅一啲嘅物質。喺嗰個唔需要選用嗰陣時咧，亦都係對個環境好好多。加埋環保官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獨立或者係度身訂造嘅設計，呢啲嘅好處，如果佢哋唔知道嘅話咧，咁當然個採用率就會比較低啲啦。 頭先你都講咗一啲環保官嘅好處啦，譬如整體嚟講即係環保啲啦，同埋可能唔需要伐咁多木啦，即係喺個環境上面有多啲嘅保護嘅情況。咁但係對於一個客嚟講，或者對於個殮葬商嚟講，其實佢哋殮葬商嚟講就話，賺的利潤不是差很遠，甚至可能是少一點。對於個客來說就可能我用一樣新東西會不會承受一些很多不同的壓力呢？因為說環保官可能都是用一些，有些以前的講法就是用多一些紙多一些，即是有些個觀感上面會不會又沒那麼好呢？怎樣去改變這個情況？純粹說環保這個吸引力是不是大到他們可以改變這個想法呢？還是有其他的誘因再可以吸引無論殮葬商也好，或者一些市民也好，有需要的時候可以用到環保官的？ 其實如果大家知道認識多些環保官，其實他那個承載的重量呢是會都幾足夠的，因為是個法例的要求，即是個要求呢是不可以少過150公斤，同埋是全部都要用一些很環保的物料去製造的，包括是一些植物纖維啊，或者一些很厚的紙板啊咁樣。咁咩誘因可以令到消費者是願意接受多啲去用呢個環保官呢？其實在2015年嗰陣時嘅審計報告呢裡面都有提到嘅。其實如果你可以提供多啲誘因，不論係俾嗰個消費者，又或者係嗰個殮葬商咧，都係會有幫助嘅。教育係一方面，另外咧就係嗰陣時都有提到咧，如果係譬如話喺火葬嗰陣時可以有一啲嘅優先可以揀時間啊，又或者係喺殮葬商嗰度提供一啲津貼啊。喺譬如話去揀呢一個火葬嗰陣時個服務費可以有一啲補貼或者係減免啊，咁其實你要多啲著數嘅話，咁自然就會加埋個教育，究竟環保官嘅好處喺邊度，咁自然嗰個嘅接受嗰個嘅程度就會高啲。咁而喺我哋以前啱啱去年出嘅一個消費者可持續消費嗰個行為報告裏面咧，都講得好清楚嘅，就是、消費者話如果你俾一個經濟誘因俾我。同埋話俾我聽，我點樣可以用？喺邊度可以揾到呢啲服務嘅話咧，嗰、那個接受程度咧係會大大咁提升嘅。咁我哋都好希望咧，香港作為一個智慧都市，咁同埋亦都好著重環保咧，喺呢一方面咧可以加啲力度去推廣咯。 最後我想講埋咧，就係而家有啲網上平台咧係可以訂一啲唔同嘅娛樂消閒活動啊，譬如睇演唱會啊等等嘅呢啲消費嘅平台嘅，咁係咪都收到一啲相關嘅投訴？個數字上面係點啊？ 其實都比以前多咗嘅，因為若果係2021年咧，我哋收到係22宗，咁但係咧，直到今年10月咧，我哋已經收到67宗係有關於呢一啲網上嘅購票平台啦嘅投訴。其實個主因咧，當然亦都係會受嗰個疫情影響啦，因為其實呢啲平台又真係幾方便嘅。當你去打開個網頁嗰陣時候，會睇到好多唔同嘅活動，睇到好多唔同嘅優惠，咁喺一次過喺網上面自己揀完咧，就可以去參加唔同嘅活動啦。咁但係咧，我哋亦都係發現咗咧，都係有唔少嘅問題嘅，包括咧就係好遲都唔去可以落實嗰個活動嗰個嘅時間，即係好多時都會有延遲啦。咁另外咧就是、一啲更改終止合約咧都係發生咗問題嘅。咁今次咧我哋都揀選咗3個個案咧，都俾消費者去作為一個消費警示，等佢哋去喺呢啲平台嗰度去買呢啲嘅飛嗰陣時候，或者參與一啲活動咧，都係要好小心嗰個條款。如果有好多隱藏嘅條款或者係唔清楚嘅條款，大家係冇睇清楚嘅話咧，好多時可能就係有經濟嘅損失啦，又或者係會引起好多爭拗咯。 其中一個個案不如同大家講下，就係用積分換音樂會嘅門票嘅，呢個有啲咩問題出現啊？ 這個個案咧就係講緊個消費者係用咗用咗成4800蚊，因為佢好想睇嗰個演唱會，咁喺嗰度咧就可以換飛，咁佢諗住咧用呢個方法咧，同埋一直以嚟都有留意到有宣傳推廣咧，就諗住用呢個方法係會最有保證可以換到飛啦。咁但係咧就係當佢去換嗰陣時咧，就發現咧 第一就好快已經係冇曬飛啦。咁之後咧先發現咧，原來係有 quota 嘅喎，得200個名額。咁然後再去用一啲比較用啲分就再去換嗰陣時咧，都係俾一啲比較差啲嘅飛去。咁所以消費者就會覺得係唔係如佢嘅期望啦。咁之後再剩翻啲分或者佢想退票嗰陣時咧又唔得。全部都是應該要，即係佢用嗰個4800蚊咧，就唔可以退款嘅，係嗰啲分數咧都要留翻喺嗰個平台嗰度咧，將來去使用。咁消費者咧就會覺得呢一樣嘢好唔公平。咁而就呢個個案咧，其實個商户都一定要非常之小心，因為咧都有可能會有機會觸犯咗商品說明條例嘅不當地接受付款，又或者係誤導性遺漏呢個問題。因為若果你嗰個 quota 係得咁少，個消費者係完全不知情嘅情況底下，以為你有好多飛。可以好多人可以換到嘅話咧，咁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呢一啲咧，就當然雖然我哋唔係執法機關，但係一啲平台咧，自己都一定要好小心法例上面嗰個嘅要求咯。 嗯，最後一分鐘啦，整體嚟講，你覺得呢幾個個案都有冇睇到一啲建議可以俾啲消費者用到呢一啲網上預訂平台嘅時候，有啲咩要特別留意咧？ 真係要小心去睇清楚嗰啲嘅條款，因為譬如話一啲大型嘅活動，譬如話我哋叫卡通人物嘅馬拉松，因為個疫情關係咧，好多時咧都係會有所延誤。咁但係佢哋嘅法例上，即係佢哋喺嗰個條款上面咧，都係講到明咧，就係消費者要接受一切活動嘅規矩、規則、條款同埋安排。咁所以幾個嘅個案，如果係大家唔睇清楚嘅話咧，就好容易會引起爭拗，同埋咧就會好容易咧引起一個經濟上面嘅損失。咁而最緊要咧就係除咗睇清楚之後先好決定咧，另外咧就係你購乜物之後或者訂完飛之後咧，記得要截圖，係保存一個良好嘅記錄咯。 OK， 即係確保自己係真係跟足曬程序嘅，係有買到嘅，有記錄嘅咁。 係啦，係啦。 OK， 好啊，唔該曬黃鳳賢，同你傾到呢度。黃鳳賢係消委會總幹事，咁啊講到佢哋嘅尋日公布嘅一個調查啦，其中講到環保棺木、魚油補充劑同埋啱啱講咗啲換飛等等相關嘅投訴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攻击据报波及邻国，波兰传媒报道有导弹落入波兰境内，造成两人死亡。另一个邻国摩尔多瓦大片地区停电。波兰紧急召开国家安全及国防事务部长委员会会议，政府决定提升部分军事单位的战备状态。波兰是北约成员国，波兰总统杜达分别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及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斯托尔滕贝格会后说，最重要是查明事实，确定导致爆炸的原因。美国五角大楼说，将调查导弹落入波兰的报道暂时无法证实。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将提出和在印尼巴里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欧盟国家领袖举行紧急会议。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获得党内支持，继续担任党团领袖，可望在明年一月展开新一届国会会期时，取代民主党的佩洛西担任众议院议长。在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选举中，57岁的麦卡锡获得188票支持，击败获得31票被视为强硬保守派的比格斯。在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成绩没有预期般理想，未能夺取参议院控制权，在众议院可望以微弱多数优势从民主党手中取得控制权。特区政府强烈反驳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再次对香港特区作出恶意诋毁和政治攻击，再次促请美国立即停止歪心干涉香港特区事务。政府凌晨发稿严正指出，报告针对完善选举制度作出不符事实抹黑，强调确保政权掌握在外国者手中是世界通行的政治原则，而报告再三利用不符事实的借口恶意诋毁香港国安法，重申奉公守法的人不会误堕法网。

以及失败、争执、谈判、危险、牺牲等各个情景转换，剧中人物的故事和性格亦都渐渐显露。 国剧八三零问天，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半精彩重温。 2022年11月16日，亚洲榄总称实习生播错歌，香港榄总指再发生会即时退赛。 张南隧道下月通车，可为将军澳隧道起分流作用。 消委会测试25款鱼油补充剂样本，全部检出不同种类污染物。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导弹攻击，基辅市长指一半地方停电。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38，头先讲到有关于消委会嘅调查，其中咧一样就系讲到绿色殡葬嘅一个项目啊，环保棺木。不过就话咧呢个政策咧引入咗十几年啦，喺食环署嘅数字嚟讲咧，过去十年火化嘅时候咧，用到环保棺木嗰个宗数咧系少过5%啊，咁就话推行嘅成效咧系并唔理想嘅咁。你自己又點睇呢？18723呢啲，另外都講到譬如一啲魚油補充劑啊，發現到唔同嘅魚油補充劑喺嘅佢哋嘅樣本入面啦，都有一啲嘅污染物喺當中嘅咁。18723呢啲，有謝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請講。 其實呢，我媽之前呢幾個月前去咗之後呢，我哋approach 嗰啲殯葬嗰啲商人呢，就要求呢就用環保棺木先嘅。 你哋主動要求嘅，你哋主動要求。 係，我哋主動要求。所以咧，頭先阿總幹事所講話，教育我哋市民咧，個方向有少少錯咗。其實好多人都想用環保棺木，但係嗰個 gatekeeper 唔係我哋啊，因為咧，我哋要求咧，佢都話咧，你用環保棺木其實仲貴過用一般嗰個最渣嗰只棺木嗰啲雜木。咁你問我哋喺嗰個情景之下，我哋又點樣選擇咧？所以你教育我哋咧，其實唔好用嘅。其實我哋知道，但係咧個 gatekeeper， 你不如叫阿總幹事咧教育佢哋嗰個即係殯葬商嗰班人咧，點樣去即係容許呢樣嘢出現啦。因為我哋要求都唔得嘅喎，咁所以咧佢就話咧，你仲貴過一般最即係最平嗰只棺木。 有冇再問？有冇再進一步問？其實爭幾遠啊？貴幾多啊？ 佢哋話貴好貴嘅貴過嘅。當你咁講嗰陣，你點選擇咧？所以咧變咗咧，好多時咧，你講咗出嚟，但你控制權唔喺我哋度。 你當初點解諗住揀用環保棺木嘅？純粹都係想環保嘅原因。 就係想環保咯。就係環保咯，就唔想即係邊俾人哋斬咗啲樹啊，剩嗰啲啫嘛。所以個方向我哋知嘅。咁你所以咧，你幾以預期咧，你話再教育我哋咧，嘥呢個嗰個。個方向咧，倒不如咧，你有啲 priority 俾，譬如喺個殯葬嘅儀式裏面，或者喺個過程裏面，其實最主要都係其實嗰個殯葬嗰、那個商人咧，同食環署嗰度如果喺嗰邊嘅話，淨係俾環保官度行先嘅，咁咧自然啦，大部分人都會選擇環保官木嘅。 OK， 好啊，唔該曬謝先生，講到佢分享到早前啦處理家人嘅後事嘅經驗啦，提到話想用環保棺木嘅，不過就話殮葬商咧就提到一點就係、是、用傳統嘅棺木咧，就係喺個價錢上面咧係會平過呢啲環保棺木嘅咁。咁啊，講到佢嘅睇法嘅，18723咧，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另外想同大家咧講下有關於施政報告咧，早前提到針對安老院舍人手短缺嘅情況咧，話會有一個特別計劃，適度容許輸入院舍嘅護理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咧，亦都提到話呢個特別計劃咧係會擴大輸入外勞去到所有院舍，就即係話唔同咧以往只係一啲私人院舍。即係話一啲津貼嘅院舍都會包括埋㗎啦，亦都話會係調整本地同埋外勞人手嘅比例，去舒緩院舍人手嘅壓力。嗱，而家嚟講咧，喺院舍嚟講，本地工人同埋外勞嘅人手比例咧就係2:1嘅。咁呢個數字上面個比例上面可以點樣喐咧？咁講下你嘅睇法，18723咧，又同唔同意所有嘅院舍，不論係私人嘅或者係津貼啊資助嗰一類院舍，都係有外勞係輸入嘅咧？佢哋嘅護理員係外勞嚟嘅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电话旁边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早晨。 早晨，肖乐文。 早晨，黄国。刚才提到这个特别计划啦，政府说出年会推出的，就说适度容许输入安老院和残疾人士院舍护理员，放宽输入护理员的比例和精简申请审批程序。你自己点睇局长嘅讲法咧？就话呢一个嘅做法咧，系喺资助合约同埋私人院舍都可以申请嘅。咁点睇啊？呢个 系啊，我谂呢个咧，我哋特别有一个嘅担忧，佢系唔知系增加咗个人数，同埋扩大咗个嘅范围，去到咧而家系一般就系讲私人院舍要扩大到咧政府嘅资助嘅院舍。其实要讲翻而家嗰个嘅情况。就話而家嘅政府資助嘅院舍裏面咧，嗰、那個護理員就有三間，就係大概20,000蚊嘅人工嘅。所以喺資助院舍咧請人係唔難嘅，好多嘅香港護理員咧都願意去參與政府嘅資助。至於私人嗰度咧，就因為而家人工真係太低啦，那個工資中位數咧都係14,150蚊啊，仲要做咧大概11-12個鐘頭，咁呢個明顯偏低，請唔到人咧，我哋都。曾經希望要講爭取咧，就係起碼優先要改善嗰個嘅薪酬待遇，因為打工仔裏面就係講話環境好嘅時候咧，係反而就會輸入咗個外勞，咁呢個會打壓咗嗰個嘅私人安老院嗰啲嘅工資嘅提升。其實另一方面，好多嘅政府資助機構裏面嘅護理員咧都有啲擔心嘅，因為而家揾1-2萬蚊嘅時候咧，請啲外勞就係咪會壓低到佢嗰個嘅人工咧？其實另一方面嘅話，最重要我哋成日講嘅，香港係唔少人咧想從事呢一行嘅。喺過去一段時間第五波疫情嘅時候，政府係請緊臨時入嘅護理員嘅，嗰陣時出嘅人工咧係31,150嘅時候咧，係總共有5,500人嘅申請，不過最終咧只有353名嘅受聘，即係話都睇到過一段時間裏面係如果呢一行我哋成日覺得呢一行咧能夠。俾一個合理嘅工資嘅話咧，請人唔算太難。我雖然我哋同政府講就話，起碼你要俾個合理嘅人工，你請唔到人咧，可能先再考慮會唔會輸入外勞咧。其實另外一方面就係而家香港有護理員裏面咧有輸入外勞機制嘅，就喺勞顧會審批入面輸入。到而家為止咧，已經總共有3,364名嘅護理員嘅輸入嘅。所以揾呢個係一個就係原有都有個嘅機制，不過呢個機制咧係受勞顧會嘅審批。有勞工界的監管，這個特別計劃最大問題是什麼呢？一個就是擴大了那個的範圍，以前的政府或者資助機構請不難的話呢，都輸入了外勞。另一方面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脫離了勞顧的監管，即是無勞工的監管呢，是不是這個是那個不受監管的話會不會濫用呢？可能這個只是我們很擔心的地方。 所以你的看法就是首先人工上面可能要調整啦，去吸引一些本地人是做一些院舍的護理員啦，是不是這樣？另外就是說不應該擴闊去到一些資助的院舍那裡，是不是這樣？ 是啊，因為我覺得資助院舍如果招聘不難的話就不應該的，因為資助院舍我剛才說就說工資差不多20,000蚊的人工，又是三更制8小時，其實工作條件環境都不錯的，所以那個不存在一個難招聘的問題。如果指私家裏面呢，14,000蚊，大家都知道啦，14,000蚊如果做11-12個鐘頭呢，肯定是難請到人的，所以我們都說你是不是要給一個合理的價錢。特別我們都說的，做基層的勞工是不是都要給一個機會呢，他們改善他那個的薪酬待遇，就是說成日講就話，如果人手正嘅時候，人手充足嘅時候咧，加唔到人工；人手短缺嘅話咧，我哋基層咧希望能夠可唔可以提高到個人工？如果人手短缺都提高唔到人工，你再輸入外勞咧，你繼續打壓嘅時候咧，我哋基層嘅勞工點樣能夠改善個生活咧？其實呢，我哋要提一提咧，就係香港嘅成個勞動力裏面咧，大概40%咧係分享唔到經濟成果嘅，即係呢40%裏面過去10-20年裏面，佢係薪酬嘅加幅係低過通脹嘅。咁啊，少過通脹嘅話，連通脹都追唔到咧，點樣能夠分享經濟成果咧？所以尋日我都特登追問局長，喂，點樣令到基層勞工能夠分享到經濟成果咧？ 但係講翻院舍護理員呢度咧，私人院舍先話14,000，你哋心目中應該加到幾多先可以係請到人，可以吸引到啲本地人係去做護理員嘅咧？另一個問題就係，始終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呢一啲錢係嚟自一間私人院舍，佢又可唔可以係俾得起咧？如果咁嘅話，會唔會落翻去租客嗰度咧個壓力又係，即係一啲住客嗰度咧個壓力係？ 呢個就要幾個方面咧，一個就係我哋要從嗰個合理待遇，即係我哋都成日講話勞動尊嚴咧，咪勞有所得，有個合理嘅回報。如果話 我哋香港如果能够辛勤劳动嘅话，14000系肯定咧系吸引到人。我哋都了解过，因为有唔少从事呢行，你问佢几多钱可以入行咧，大家都觉得20000蚊合理。嗰20000蚊，正如就等于而家嘅政府资助机构嘅人工，我呢个嘅系一个合理嘅人工。其实另外一方面，只要话会唔会羊毛出羊身上咧，其实实际上呢个有涉及政府嘅买位嘅价钱嘅。我呢个咧需要政府要考虑系咪？提高嗰個政府買位，就用私人安老院買位嗰個嘅價錢去處理個問題。但係我覺得無論點樣都好啦，唔可以咧都係犧牲我哋基層勞工嘅福祉去處理呢個問題咯。反正就政府要去考慮係咪用嗰個財政嗰個嘅加大嗰個嘅撥款咧。去買位咧，可能呢個先至係正道咯。 嗯，頭先都提到話即係政府呢個特別計劃啦，係會適度容許輸入一啲院舍嘅護理員啦，包括咧就係放寬嗰個輸入護理員嘅比例，同埋精簡申請嘅審批程序。但係佢冇講明話唔係跟而家勞顧會嗰個嘅方式係輸入外勞喎，係咪咁？據你了解，係咪都係跟翻呢個框架去做嘅咧？如果係嘅話，係點樣精簡咧？同埋喺頭先講到話嗰、那個人手方面都提到啦。院舍而家本地工人同埋外勞嘅人手係比例上面係2:1噶嘛？你了解到係會點樣鬆翻啊？呢個位 細節我哋仲要去了解，不過就話如果按照而家咧，就而家有一個叫補充勞工計劃去輸入勞嘅。如果特別計劃咧，點解要成立另一個名咧？就肯定令我哋懷疑會唔會就係避免咗而家嗰個補充輸入勞工計劃呢個嘅機制咯？呢個就係我哋有個擔憂嘅地方。另一個就話。正如講就係精簡嗰個程序，精簡程序就係、我估有多商界都有啲投訴，就話而家補充勞工計劃裏面咧，好似審批期好耐。正正就話我哋係勞工界裏面每次開會都要了解一個行業裏面咧係咪真係缺人。如果真正係好缺嘅話咧，其實勞工界嘅勞顧會嘅成員咧都會睇嗰個實際情況咧作出一個嘅審批。所以而家先有3364嘅私人護老院嘅護理員咧，係入咗嚟香港嘅。揾呢個就係我哋講呢個係行之有效嘅機制，係咪按照呢個機制再運作，就唔好再成立另一個特別嘅計劃出嚟咯？咁呢個我哋就會感覺上會唔會避咗勞會嘅審批嘅情況？另一個就係嗰個比例裏面啦，就是、比例裏面就肯定係增大咗嗰個輸入外勞嗰個嘅人數，所以我哋都覺得係而家輸入外勞會唔會導致到我哋講私人安老院嘅人工？提升唔到嘅主要原因，一方面就话好难请到人，但系私人安老院在14000人工做11、12个钟头，喺香港咁嘅市场情况咧，呢、這个系极之低嘅，系一个我成日觉得呢个剥削嘅水平，所以我觉得呢个系正正我哋要政府要思考嘅问题，系如果你系一个合理嘅公司请唔到人咧，或者考虑私人外劳咧，我觉得仲有得谂。如果話唔係喎，而家係好低嘅人工，佢請唔到人，仲咁輸入嘅話咧，我諗呢個會有個大問題。那個就要仲要強調一點咧，就係、是、護老安老行業應該係一個朝陽嘅行業嚟嘅，唔少年青人都想去參加呢啲培訓，但係後尾都冇加入到嘅。譬如嗰五年裏面咧，政府有推動有一個計劃嘅，叫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就係、是、招聘咗年青人1158。就是、只有300多人入行嘅啫，唔夠30%嘅。咁即係實際上好多人願意咧去報讀呢啲課程，點解入唔到行咧？就是、最終嚟因為嗰個嘅工資太低，同埋嗰個嘅工作環境啊待遇係差，入唔到行啫。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呢、這個行業嘅發展裏面，朝陽行業咧，希望政府就改善嗰個就業嘅條件。令到我哋本地嘅勞工裏面咧，都能夠可以改善到自己嘅薪酬待遇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國同你傾到呢度。黃國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就住頭先都提到啦，政府話咧係不論呢個資助合約同埋私人院舍都可以申請呢個嘅出年推嘅特別計劃，適度容許一啲輸入一啲安老院啦，同埋殘疾人士院舍咧係輸入護理員嘅咁。呢個情況，我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玉，早晨。 係，早晨，施老闆。 陳志玉點睇呢個特別計劃啊？係咪都贊同喺院舍嗰度係用呢個方式咧？包括係放寬一啲輸入護理員嘅外勞比例啊，精簡申請審批程序啊，同唔同意呢啲方向？ 安老院舍其實嗰個人手嘅短缺都唔係今日先出現嘅，即係大家喺疫情期間都見到安老院舍因為人手短缺嘅問題咧。 其實整個服務係受到好大嘅影響，最終其實最受苦嘅都係即係住喺院舍入邊嘅嗰班長者啦。咁喺嗰個人手方面，喺疫情期間，其實政府都係有放寬到輸入勞工，即係嗰個人數啦。咁但係目前嚟講咧，無論係私營或者係一啲津助嘅院舍咧，喺護理員方面咧，仍然係出現一個人手好短缺嘅一個情況。 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喺津助或者資助院舍同私人院舍係爭人手嗰度係爭幾多咧？咁係咪都係資助院舍？因為頭先同阿黃國傾，佢就話資助院舍嗰度唔係真係爭好多人手嘅，即係質疑點解仲要請外勞咧？咁 嗱，其實資助院舍嗰個本地勞工嘅薪金啦，喺幾年前政府已經係增加咗，即係去到20,000嘅水平啦。咁但係增加咗個薪金之後咧，其實嗰個護理員嘅人手咧，仍然係出現一啲長期嘅短缺嘅情況，即係平均佢哋嗰個護理員個空缺咧係超過20%嘅。而好多嘅資助機構點樣去處理呢個人手嘅短缺呢？佢哋就要聘請一啲臨時嘅替假員工，即係我哋俗稱嘅一啲炒散啦。其實資助嘅機構去聘請呢類型嘅一啲替假員工呢，其實個成本呢係遠高於一個全職嘅員工嗰個薪酬嘅，一要去到20,000+一個月咁樣。咁但係仍然係有好多津助同埋合約嘅院舍咧，係需要聘請呢啲替補嘅人手啦，就去到安老院舍去即係工作。喺疫情期間，其實大家都有留意到嘅，有啲資助院舍其實聘請嘅嗰啲即係替補嘅人員咧，佢要找幾間嘅院舍嘅。所以喺個過程當中咧，都出現咗一個即係疫情嗰個感染嘅情況，即係由一間院舍去到第二間院舍咁樣。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咧，的而且確係有需要咧，繼續政府放寬去輸入勞工。我哋都唔好忘記啦，就其實喺今年嘅施政報告入邊，政府其實都提出咗明年咧喺資助嘅安老宿位方面咧，將會增加2,600個宿位嘅。咁新增嘅啲2,000+個宿位咧，其實額外需要嘅人手咧，都係數以千計嘅。唔單止安老服務，我哋仲要考慮埋其他，譬如殘疾人士院舍啊、復康院舍啊，同樣政府都係投放咗資源增加相關嘅宿位嘅。除咗院舍之外，社區嘅照顧服務嚟緊，政府都會即係投放資源，再增加一啲社區入面，譬如日間中心啦、上門嘅一啲家居嘅照顧啦，呢啲增加嘅服務咧，其實都需要人手噶嘛。如果政府係投放嗰個資源，而個機構冇辦法去聘請足夠嘅人手嘅話咧，咁其實相關嘅服務係做唔到嘅，即係你可能嘅設施裝修設備、 okay. 全部準備好曬，但係都做唔到個服務。 陳志，我想知其實過往喺資助院舍唔安排外勞係做護理員，係咪背後都仲有一啲原因㗎？为什么当初是不是这样做，现在又觉得可以这样做呢？当初的考虑是什么？ 当初的考虑，其实相关的措施在十几二十年呢，政府的输入劳工呢，其实只是给私营的院舍呢去输入劳工。在资助的院舍呢，政府一路呢都不给输入劳工的。 为什么呢？有没有原因呢？ 我最主要的原因咧，系因为资助的院舍，佢绝大部分的嗰个服务费用都是由政府公帑方面去提供的，咁当然政府都有一个责任要保障本地嗰个劳工的嗰个就业啦咁样。但系喺输入劳工的安排的过程当中咧，我自己觉得其中有一样嘢咧都系重要的，就话政府需要有一啲政策措施去培訓同埋提升本地勞工嘅嗰、那個晉升嘅階梯，同埋嗰個待遇嘅安排。咁呢一個咧，喺局長最近都表達咗，即係其實係要兩條腿走路啦。就喺本地嘅勞工方面咧，政府都研究緊，即係重新去檢視安老院舍嗰個員工嘅技能同埋資歷嘅要求啦。政府亦都準備即係去幫助安老嘅行業啦，去建立一個專業嘅標準同埋晉升嘅階梯。咁一個工作咧，其實係需要做嘅。如果唔係，都冇辦法去 吸引到本地嘅勞工。 嗯嗯嗯，點睇工會提到話，即係院舍護理員而家最短缺嘅原因啊，係源於根本個薪酬就係長期偏低。咁佢就話咧，引入外勞咧，唔單止唔能夠解決到嗰個行業人手問題啦，甚至會造成惡性循環，係冇辦法係改善到一啲本地護理員嗰個嘅薪酬問題。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同唔同意一路都係人工太低，所以先至人手不足咧？ 其實而家如果喺市場上邊，無論係津助或者私營嘅院舍啦，即係而家嘅薪金中位數咧，其實都唔可以話偏低嘅。如果你話一個一般願意從事呢個行業嘅新入行嘅一啲護理員，喺一啲資助嘅院舍咧，其實佢平均嘅薪金都差唔多去到20,000。咁如果20,000一個薪金咧，其實我相信對於勞工市場來講是吸引的、如果是有心去從事這方面的工作、私人的 院舍相對的薪金會比較低一點，大概平均是56,000左右一個月、但是在本地的勞工來講，其實薪金已經比輸入勞工是略高1,000-2,000的、如果輸入勞工的薪金中位數是1,400+咁所以，但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唔好忘記今時今日，因為人手短缺嘅問題啦，喺院舍做嘢嘅一部分咧，一小部分嘅人員啦，其實係未必適合喺呢個行業入邊嘅。但係僱主喺冇選擇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佢都要即係有足夠嘅人手去符合翻政府嘅嗰個法例嘅要求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嗰個情況咧，已經係出現咗人手短缺嘅一個惡性嘅循環喺度。 嗯，有冇嘗試個私人院舍嗰度都加咧？頭先你話15,000-16,000係高過外勞，但係從一個本地嘅從業員嚟講就唔係咁比較，同其他工去比較，可能個人工又低啲啦，相對嗰個工作環境又差啲啦，咁可能真係吸引力低啲喎。 當然我哋覺得就喺勞工嗰個市場上面呢，其實我哋應該要參考返其他地方嘅一啲做法嘅、即係譬如新加坡啦，佢哋喺輸入勞工嗰個比例呢其實係相當高嘅，高過香港好多倍添、但係新加坡嘅勞工嘅政策嚟講呢，佢會將一啲行業入面呢相對好嘅一啲職位呢係留俾本地嘅勞工。咁香港同樣都係嘅，如果安老嘅保健員咧，其實應該培養本地嘅勞工咧，去從事一啲比較高薪金同埋即係高技術技能嘅一啲工種。 OK， 好啊，唔該曬陳志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志玉係香港安老服務協會主席，講到咧話即係輸入外勞喺院舍嗰度咧，擴闊到所有院舍，包括資助院舍。點睇？1872311。 展望星期四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明报报道。在韓國仁川舉行的亞洲七人欖球系列賽，播錯歌風波發酵。韓國時報引述負責賽事的韓國欖球總會說，曾經要求參賽各方提交國歌錄音，但是並沒有收到港隊提交的檔案，故此職員自行上網搜尋。亞洲橄欖球總會昨日披露播錯歌的是實習生，該會在上個月已經確認港隊提交正確的中國國歌，首站曼谷賽事亦都播放正確國歌，但是承認今次沒有交檔案給韓國籃總，但是曾經是口頭指示韓國籃總需要確保播放正確國歌。香港籃球總會就說，雖然接受事件是無意錯誤，但是對港隊和香港市民已經造成重大傷害，如果再有同類錯誤發生，港隊是會立即退賽。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香港各界都希望政府加速鬆綁去到零加零，但是行政長官李家超昨天就說不會再去討論是零加多少，政府會評核不同時候的風險，調校防疫政策。有政界人士就說，政府不講零加零是避免內地以為香港不設防，窒礙正在爭取通關的工作。有議員就透露，當局正研究優化零加三措施，例如研究食肆增設皇馬區，給海外抵港的皇馬旅客用膳，這樣的效果與零加零沒有分別。《 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5951宗確診，再多13名的患者離世。政府明天起就會放寬部分防疫措施，包括容許皇馬者進入街市、髮型屋和主題樂園等等的處所。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政府可以一次過大幅度放寬防疫措施，不應該碎步式，同時亦建議政府取消安心出行規定，以及容許已經打了三針的人士不用強制檢測等等。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今期居屋一共7個項目，大約9000個單位，昨日朝早開始揀樓，當中售價近531萬元，屬於今期樓王北角暨華苑的高層單位，在開售半個鐘頭內，很快就賣出。房委會表示，第一日一共有111個單位獲選購，其中暨華苑售出34個單位。值得留意的是，屬於同一座向的31個大單位，昨日已經售出24個。有第三次入白表申請的家庭形容，香港人要用一生的運氣去抽居屋，政府應該要有更多的政策去解決房屋問題。星島日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将军澳至蓝田隧道以及将军澳跨湾连接路大桥将会在下个月11号通车。日后繁忙时段来往日出康城和观塘市中心，预料可以节省20分钟的车程。开放当日起，将军澳隧道和将南隧道豁免收费。运输署估计通车之后，可以分流将军澳隧道30%的车流。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旅遊發展局公布十月份初步訪港旅客大約有8萬人次，按月上升22%，其中單計海外旅客就較九月增加1.2倍，有近33000人次。旅發局指出，旅客到訪的目的主要是以香港作為過夜停留的中途站、商務探親或者有必要的出行。信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入境检疫安排部分社会人士持续希望政府改为零加零。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说，在可管控疫情风险的情况下，会尽量将限制措施减少，无需再去讨论是零加几。社评说，应该是坚持务实态度，集中精力做好便利出入境和促进经济民生复常的工作，不必为漂亮的口号而自乱阵脚。文汇报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話，抗疫接近三年，本港疫情已經趨向穩定。多位專家話，新冠已經成為風土病，冇可能完全絕跡。全世界大部分國家同埋地區早就開放門禁，力拼旅遊業振興經濟。政論話，偏偏只有香港仍然喺復常路上歸行窩步，畏首畏尾，碎步式咁放寬防疫限制，無異於將本港經濟凌遲式處死。《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的社評講到，對於入境檢疫措施，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說，他不會再討論零加幾多，重要的是按照實際情況去調校，同時要考慮國家全局。特區政府在確保不增加內地疫情風險之下，會與內地商討不同方案，不過李家超承認未有新進展。社評說，本港與內地朝著復常的方向進發，如果不拘泥於零加幾多，就唯有寄望盡快接軌，早日實現通關。這個是信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面對面會談，同意就多個領域保持戰略溝通和聯繫，劃清紅線，防止衝突。社評說，美國中期選舉過去，2024年大選又嚟，華府政客為爭取支持，操作反華牌樂此不疲。習拜會之後，中美關係似見緩和，能夠維持多久仍然是一個大疑問。明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咁又阿姑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有宗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而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宇晴轩较早前慢线系有架坏车，不过啱啱已经拖走咗，龙尾有待消散喺港湾浩庭。再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仲有朗天路去元朗公路近住裕豪山庄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浸车，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方向龙尾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龙盘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车多，西九龙公路出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都是比较挤塞的。新界区屯门公路出返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方向深水湾，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阿妈就话：千祈唔好怕蚀底啊！咁你就用自己的努力咧，去说服人哋，你自己系即系有个潜质。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昼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5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2022年11月16日，亚洲榄总称实习生播错歌，香港榄总指再发生会即时退赛。 张南隧道下月通车，可为将军澳隧道起分流作用。 消委会测试25款鱼油补充剂样本，全部检出不同种类污染物。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导弹攻击，基辅市长指一半地方停电。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施政報告提到就係話，出年容許輸入外勞去到護理員，而呢一啲嘅外勞做護理員嘅院舍咧，涵蓋全港嘅安老同埋殘疾院舍，包括埋一啲資助院舍。你自己同唔同意18723？而家嘅院舍嘅人手，無論係資助院舍或者私人院舍，你自己觀察到係點咧？18723。電話旁邊有葉小姐嘅，早晨。 係。 早晨，葉小姐，請講，請講。 係因為咧。老人院咧，的确系人手唔够嘅，因为我妈咧就摆喺老人院咧，佢咧就即系只眼又睇唔到啦，行又行唔到啦，即系行得嘅只系可以行到几步嘅。咁啊，自从咧就沙士嗰两年之后，我妈喺老人院住咗两年，就两年咧就好少见到佢嘅，两年咧只不过系见咗咗10次8次面到啦。 嗯，你讲新冠疫情系嘛？你讲紧 系冇错。咁咧，咁我哋。好锡我妈嘅，咁咧，但系我妈摆老人院咧，之前咧已经系跌过一次嘅只脚，咁咧，咁呢啲意外嘅嘢好难讲嘅，我都唔会话怪罪任何人。后尾咧就唔及冇几耐咧，过咗1.5年咗之后，咗1年到年龄到咧，又再跌过， 跌到咧，佢夜晚起身嗰阵时，只眼睇唔到，佢只眼又睇唔到，行路又行几步，咁佢又唔想麻烦啲姑娘，因为啲姑娘系一个姑娘夜晚睇成百几个老人家，咁你话点？我系啲姑娘，其实都唔关啲姑娘事，可能我妈真系佢自己睇唔到，行唔到，所以佢就会发生意外。有次再次发生意外之后咧，就跌咗落地下，但系呢次咧就严重好多啦。呢次咧就跌亲个脑，同埋只眼咧就肿到咧成块面肿晒，淤淤黑黑，个脑又流血，流紧血，只脚又裂咗。咁你话呢啲意外系边个都唔想发生嘅？其实我哋屋企人嚟讲，我见到我妈咁样，我哋真系好伤心。我话搞到我妈，我哋好以前，我哋已经好后悔。佢点解送我妈去老人院？去老人院搞成咁，系咪？咁但系个责任我又唔可以话归咎边个？呢啲嘢其实系意外嚟嘅，系咪？但系我见到我妈咁嘅样，咁你话系咪好心痛？ 你嗰间系咪私人院舍嚟嘅？你嗰间？ 我间系政府全港最好嗰间嚟嘅。全港个个都话一流嘅呢间老人院，呢间老人院系好好嘅，啲姑娘系好好嘅，嗰啲姑娘系好好，但系姑娘系能力有限啦，系咪先？咁少人，佢点顾得咁多个？其实佢都对我妈好，都好照顾得好乜嘢。咁有时你夜晚佢又睇唔到嘢，系咪？咁其实我都有少少怪责佢哋嘅。你点解你我妈已经系睇唔到嘢，行唔到路，点解你唔会多啲留意下我妈咧？系多啲注意下佢阿妈，俾啲多安全措施俾佢咧，系咪？咁你成日觉得佢好似佢得噶啦，佢得噶啦，咁系咪？咁你于是咪发生意外咯，系咪？咁但系呢次我妈都仲有啲好彩，仲可以去咗医院之后，仲可以都仲唔会话就咁走咗去，仲可以乜嘢都见到我哋。但系我唔知道我见到几耐，可能我妈就快会死都唔定。佢而家又食唔到嘢，又讲唔到嘢。个人一路一路咁瘦，行一行到喺张床咧，又揾个托托住。 Okay， 医生话讲要八个礼拜或者六个礼拜，喐又喐唔到喺张床度，咁要受呢啲咁嘅痛苦。我目的摆老人院就是希望佢安享晚年， okay， 可以开开心心咁去走埋最远嘅最后嘅路啊！但系佢而家搞成咁，我真系好心痛，我哋好心痛。 好，唔该晒叶小姐讲到。媽媽的情況，院舍的情況也曾經是跌倒，是希望可以 在人手方面可以加多一些，都理解到現在院舍的人手的確是緊張的時候，的確可能有些照顧不到的情況。再李女士的早晨。 是，你好，節目主持人。 是，你好。 我想反映一下為什麼這麼難請人的問題的。因為其實我以前呢都在老人院做過的。為什麼呢？第一呢，就是即係除話你除非係政府咧嗰啲買位咧嗰啲嘅福利同埋人工比較好啲啦嚇，同埋準時出糧。但係私院嗰啲咧真係好有問題嘅，一來咧人工係低啦嚇，時間長啦，仲要已經係一個好辛苦嘅工作啦。佢好多私院都係拖糧噶，因為好似我以前咁咧，我下下咧都要即係拖糧拖到咧。即係已經又唔係 auto pay 咯喎，拖咗你糧之後，不但止俾糧你咧，都仲要開期票俾你喎。即係咪你揾份工作你就係想即係賺錢嚇，起碼過到生活啦。但你已經又人工唔高，時間又長，仲要拖糧啦。咁咧啲嘢又好繁重啦。咁變咗咧，你話點會容易揾人咧？好啦，到咗佢咁樣搞法，有啲人做咗之後覺得唔妥，咁係梗係辭職唔做啦。咁然之後你咁樣咪惡性循環咯。咁然之後咧，佢咪不斷申請咧向政府，因為知道咧勞工處咧，你要咧有登個報啊，點樣啊，咁嚟到佢話請人證明咧，你真係好難請人啊，咁就可以申請外勞啦咁咯。佢咪就係出呢啲招數咯。咁、 okay。 然之後咧， 你咪做過好多間院舍，定係做過一間？ 係啊，我做過大中細院添啊。 全部都有類似呢啲情況，即係拖糧。 係啊，我就諗住，係咪間間咁衰嘅咧咁？咁我又試下唔同嘅去做咧，然後發覺係嘅咯，全部都即係除非係即係政府買位嗰啲咧，就比較嚴啲咧。 即係咁先至會即係會係準時出糧 auto pay 咁樣咯。 OK， 好啊，唔該曬李女士講到佢做過院舍嘅一啲經驗啊，喺出糧方面咧都試過拖糧嘅情況嘅咁。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将军澳蓝田隧道，即是将南隧道和这个将军澳跨湾大桥就在下个月11号通车。将南隧道呢就是全长 3.8 公里啦，就是东面呢就是接驳着这个跨湾连接路和宝顺路的，西面就是接驳着东区海底隧道、观塘茶果岭道和现在起的这个 T2 主干道。至于将军澳跨湾连接路呢就是 1.8 公里的，接住就是刚才讲的将南隧道，另一边就是接住康城附近的环澳路和环保大道。运输署就说预计有三至四成现在行将军澳隧道的车会转行新路。朝早的繁忙时间往返日出康城和观塘市中心的行车时间，比起用旧路来讲最多可以减到大约20分钟的时间。就说通车的第二天就会有五条的繁忙时段巴士线行新路，两至三个月之后再另有四条巴士线是改行新路的。实际情况会不会你都对于这个基建都有些期望呢，或者你是一些区内的居民呢，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 1872311刚才讲到日出康城去观塘悭到成20分钟，你怎么看呢？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李秀荣。早晨。 早晨，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刚才提到这两个基建，将南隧道和这个跨湾大桥下个月11号通车，你整体你都有落到去寻日去参观，有没有了解到那个工程进度是不是真的完成了？ 當然而家個工程個進度就係未完全完成啦，其實好多媒體都琴日都被邀請去睇，咁因為仲有啲最後一個月嘅時間啦，有啲執修咧仲盡係趕緊工嘅，咁但係畢竟如何啦，政府都係評估過係可以喺下個月即係公佈嘅日子預期通車啦咁樣嘅。 你留意到嗰、那個未完成曬嘅位置，你係咪真係都有信心可以如期可以完成到嘅咧？到時？ 有信心嘅，因为琴日咧，我哋都系试错咗佢哋嘅嗰啲小巴啦，咁其实即系已经行咗一转嘅啦，即系个隧道啊，同埋上埋桥啊，咁样穿过行咗一转嘅。只不过佢而家系有啲可能地下滑线啊，即系一啲执修嗰啲简单嗰啲，我谂佢呢最后一个月冲刺期应该系可以搞得掂嘅。 整体呢一个将南隧道通车啦，运输署就话，譬如喺日出康城啊，去到呢一个观塘嗰边咧，就可以悭到一啲时间嘅。对于区内一啲嘅挤塞嘅问题，尤其是繁忙时间，你自己估计系咪都舒缓到咧？帮到几多咧？又？ 其實我整體了解過後咧，我就覺得係雷聲大雨點少嘅。嗱，點解咁講咧？因為剛才你開場白都講咗啲分流嘅方案啦，特別公共交通工具咧，其實佢而家行緊舊將軍澳隧道嗰啲巴士線咧，佢就未抽過嚟行呢一個嘅新呢個幹道嘅，只不過佢係新開咗五條線嘅啫。咁所以究竟，因為其實啲大車仍然行緊舊嘅將軍澳隧道嘅時候咧，嗰面其實係咪塞車可以緩解得到咧？當然新路一定係快噶，因為其實佢係 shortcut 咗噶嘛，成件事。咁但係咧，落到去嗰個茶果嶺道咧，其實係一個樽頸位嚟嘅。琴日我哋都喺度留意過，有機會嗰度會造成塞車，所以。即是说你未去到观塘去到茶果岭都有机会塞一塞的。咁嗰度呢都处方都话要密切留意啦。咁如果真係塞车嘅话呢，佢可能都要再做一啲嘅修改啦。 你觉得仲可以有啲乜嘢改善，或者减少呢啲樽颈 路啦？其实昨日你睇个记者会佢自己都知㗎啦。因为茶果岭道呢係好多嗰啲大车会经过啦。咁同埋呢昨日我老实讲我哋都见到好多违泊车。虽然你两条线，但一条线已经是被啲违泊车辆泊晒喺度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好担心咧，开通咗之后咧，如果系仍然系有咁多违泊车辆同埋重型车出入咧，其实系会影响到嗰、那个樽颈位嘅。 其实关键系咪就系等 T2 干道喺2026年完工就可以解决啦呢、這个问题？ 呢个一定系噶啦，咁但系即系始终。要到2026年，咁其实仲系有一大段嘅时间咯。 仲有冇其他你留意到嘅樽颈位，可能喺将南隧道呢两个基建啦，系开咗之后可能会出现嘅咧？ 嗱，开嘅初期咧，樽颈位有机会系一啲关于大家不熟悉，即系呢个形态啊、地理嘅樽颈位，即系话人为嘅樽颈位。因为咧新嘅线路。如果運輸署佢再唔提前教育下啲駕駛者點樣去行呢條新路呢，咁咧其實到時真係開通先例去學習行呢條路呢，其實有機會造成呢個灣仔繞道嘅翻版。大家記得當其時灣仔繞道一開，西隧一出嚟， 如果你要行翻灣仔繞道，其實大家可能入錯線嘅，係、 嗯、 嘛？其實係險樣造成呢個交通意外。咁所以我都提過處方，希望佢哋喺呢段日子仲有開通之前，做多啲嘅教育，拍啲短片、視頻同埋影啲相，話俾駕駛者：如果你要去東區海底隧道，點樣行？如果你係要去柴鼓嶺道，甚至乎上翻呢個觀塘繞道，又點樣行？多啲教育，同埋咧，我都叫佢哋咧係要做多啲臨時嘅路牌喺現場。喺、 嗯、 現場啊，話俾大家聽呢條路咧，咁樣行就會去邊度嘅咁樣咯。 嗯嗯嗯，我補充少少，因為呢個將南隧道咧，係如果由康城嗰邊係出發嘅話咧，係即係要可以分開兩邊去嘅，一邊就係去東區海底隧道嘅，另一邊就係去觀塘藍田嗰邊嘅。咁即係出現一個情況， 隧道入邊分叉咯。 係，即係所以出現一個情況就可能要入去之前就已經揀定嗰條線啦，以免喺入邊就做一啲轉線嘅情況，係咪咁啊？ 係，冇錯冇錯。 嗯嗯。你覺得可以點啊？即係就係指示牌同埋即係宣傳教育嗰啲啦，都有做呢一方面噶啦，要解決呢個問題啊嘛。 我諗宣傳教育最重要噶啦。其實大家如果揸開車都知道，如果你提前俾啲地圖我睇，大概知道到時現場環境係點咧，到時真係開通嘅時候咧，就容易掌握多啲啦。咁我諗同埋現場好多即係指示牌呢啲零攬就莫缺啦，因為始終呢啲係有機會減低呢個交通意外發生嘅一啲嘅措施嚟嘅。咁所以咧多都無妨嘅。啊，最緊要。讓啲駕駛者咧係及早提前去掌握咁樣咯。 嗯，整體巴士線方面咧，新增就話首階段係五條啊嘛，跟住就兩至三個月後通車之後咧，就另外仲有四條嘅巴士線啦。你自己點睇分兩個階段定係一次？ 太保守啦、嗯。其實咧，佢就係話因為初期唔想大家出行個方式未穩定嘅情況下咧，作一啲決定。但我想講咧，其實市民嗰啲嘅乘車嘅八達通啊，其實有曬大數據。咁如果咁啲大數據成日都擺喺度，咪冇用咯。正正就係利用啲大數據分析一下啲市民出行究竟去邊度啦，係咪？其實大家都知㗎，你中產區日出康城，甚至乎將軍澳南一帶，一定係去商業區嘅，一係就過海，一係就觀塘商業區，係呢兩個商貿區為主㗎啦。咁其實點解仲要等呢？嗱，剛才你發現咧，就係話可能佢兩三個月後咧會再加四條線。我睇翻個文件咧，係兩三個月後咧有可能要睇現實嘅情況先決定加唔加。我覺得成件事係太保守啦，邊雙條橋開通咗，唔能夠即刻好好發揮佢嘅功效咯。 嗯，而家運輸署就冇話新嘅巴士線咧係去港島嘅，呢個你有冇啲咩睇法咧？ 絕對有睇法啦。其實剛才我講將軍澳南挨住日出康城同埋挨住呢條橋嘅居民，其實佢哋係以中產區為主，其實好多時候都係過海嘅。咁、 嗯、 其實你諗下，開咗一條新嘅橋喺日出康城，經過跨灣大橋、將南隧道一出就已經係東區海底隧道後。咁、 嗯、 其實係咪應該有啲特快線係可以行港島？ Okay. 或者你係可以喺早上繁忙時間或者係下晝繁忙時間先試咗先啦，總好過而家你話新開嗰五條一條都唔過海。 嗯、OK， 好，唔該曬李秀榮，李秀榮係新界東南立法會議員。又聽大家嘅電話，會有尹先生嘅早晨。 早晨， 你好，請講。 嗱，我想講下咧，就佢而家將南隧道開啦，其實佢仲有喺西九龍嗰邊，即油麻地嗰邊咧都未搞掂嘅。 嗯， 其實咁樣會令到咧成個觀塘油塘咧，都其實都係都冇改善嘅。 嗯，即係驚啲車塞曬喺個油塘嗰邊。 係啊，係、嗯、啊，因為你其實只佢由開通咗呢條將南隧道，只係喺佢將啲車分流咗將軍澳隧道，但個始終就塞翻喺油塘同埋茶果嶺嗰度。 嗯， 咁你塞翻喺嗰度，佢其實都係冇改變嘅啫。最大問題係連油麻地嗰節，即係T2 幹道嗰度咧。 嗯， 佢都仲未開通啊，同埋亦都想講多樣嘢咧，就係話你將南隧道一開咧，係冇錯，你而家嗰個將軍澳隧道會係免收費。其實有啲嘢咧喺政府方面，佢哋冇通知過我哋車主嘅。我哋車主去續牌費嗰陣時咧，就而家有個快易通嗰個標籤咧，其實原來喺運輸署開始，唔知喺下個月12月開始咧。会陆陆续续佢又用政府嘅过隧道标签嘅，其实到而家我哋做车主唔系去续牌咧， okay. 都收唔到呢个信息噶。 嗯嗯，明白。 系啊，麻烦你即系问运输署究竟系点样嘅情况？我问快易通都冇任何消息噶。 O K， 阿尹生呢一个嘅提问，睇下可唔可以相关部门可以解答到啦。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导弹攻击，基辅市长指一半地方停电。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頭先傾到係關於將南隧道同埋將軍澳呢個跨灣連接路，下個月11號啊通車。咁就係、是、政府提到咧話，其中將南隧道咧係為現有嘅將軍澳隧道提供一個替代路線，開通咗之後咧可以分流一啲往來將軍澳嘅交通嘅。咁區內嘅代表人士又點睇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西貢區議員，係環保南選區嘅張美紅，早晨。 喂，早晨，早晨。 張美紅，你係咪都有了解過呢兩個基建成個工程嘅造成點啊？有冇了解到係咪都大致完成曬㗎啦？ 其實咧都即係我自己都有揸航拍機咁樣啦，咁、我都揸個航拍機即係出去咁樣飛一飛兜一兜咁睇個情況咁樣啦。咁我見到大致上都完成㗎啦。咁啊，而家可能即係純粹係一啲路牌啊，或者可能一啲一啲後期一啲嘅工作咁樣啦。咁、我諗12月11號咧就一定通纜車㗎啦，係啦。咁啊，當然對於將軍澳或者日出康城居民嚟講咧，咁啊呢個當然係件好事嚟㗎啦。咁啊，始終都而家將個隧道塞車嘅問題咧，即係太嚴重啦。每日繁忙時間咧都即係塞成差唔多成半個鐘以上咁樣嘅。咁啊，我相信呢條嘅新嘅基建咧，都係有一個分流嘅作用，可以即係減輕而家塞車嘅情況咁樣嘅。 你估計係咪都好似政府所預計都有三至四成嘅而家行緊嘅車喺將軍澳隧道嘅係轉用新路啊？即係對於一啲私家車或者駕駛人士嚟講，係咪都會有呢一個嘅預估會咁樣做咧？都會。 我估咧保守就係三四成，即係可能一開通嘅時候就三四成。但係之後咧，我覺得可能甚至去到一半都唔出奇咁樣嘅。咁因為其實而家即係我哋將軍澳西貢啦，總共有500,000人啦，差唔多500,000人啦。咁全部啲車咧都係塞曬去，即係差唔多塞曬去將軍澳隧道咧，就係、是出九龍或者出港島嗰邊咁樣嘅。咁如果呢條新嘅一個基建，即係呢個將南隧道係通車咗之後咧，咁我哋將軍澳南面，譬如調景嶺啊、將軍澳市中心啊、日出康城啊、將軍澳中業工業村嘅一啲街坊啊，或者喺度做嘢嘅翻工嘅人士咧，其實都係可以更加快係透過呢、這個即係、就是、人水流台啊嘛，個位置啊，咁啊更加快咧可以出到九龍咁樣嘅，咁啊分流咗將軍澳南嘅一大部分車啦，而將軍澳北咧，即係譬如坑土寶林咧，就可以繼續翻用翻舊隧咁樣，所以我估其實保守啊三四成，但係之後咧即係隨住大家用熟咗或者揸慣咗呢條路啦，可能甚至會越嚟越多都唔出奇咁樣嘅。 兩條隧道即係新舊隧道一個分工咁樣啦。但你自己除咗覺得喺個分流度做到之外咧，有啲咩關注或者都覺得可能會出現一啲問題喎？對於區內嚟講，隨住呢一個新嘅將南隧道出現， 其實咧有幾樣嘢咧係大家需要關注嘅。咁第一樣嘢啊，呢個將南隧道跨灣大橋當然可以分流翻我哋即係出將軍澳嘅一啲車流量啦。咁但係咧，只係將個樽頸位咧，即係由將軍澳隧道右隧咧，就變咗係另一個樽頸位嘅啫。譬如而家將南隧道咧，本身係要接駁一個叫做 T2 幹線T2 主幹路嘅，係一個六號幹線嘅其中一條通道咁樣啦。咁但係呢個 T2 主幹路咧，係要去到2026年先興建好。換言之咧，其實呢、這個興建好之前咧，大家都係要塞翻喺茶果嶺一帶嘅，係啦，即係嗰個將南隧道一出之後，又係去翻茶果嶺嚇。咁茶果嶺又如果要去西九一帶咧，又係即係塞翻喺茶果嶺嘅樽頸位嘅啫。咁我見到政府咧，佢都有啲回應嘅，佢話：喂，其實呢段時間咧，佢哋都會研究，譬如喺茶果嶺嗰度增加個迴旋處啦，或者擴闊一條行車線咁樣啦。咁呢個當然樂見啦嚇。咁但係呢啲都係一啲小修小補嚟嘅啫，長遠嚟講。即係嗰個 T2 幹線啊，同埋中九龍幹線，盡快落成咧，2026年之前落成，咁我哋先至真係出九龍，出呢個西九一帶咧暢通無阻，20分鐘先出到去，咁先至可以真正解決到個問題咯，係啦。 整體運輸署就話，首階段咧喺巴士路線方面咧，會加5條嘅新隧道嘅巴士路線，分別咧就去大埔啦、荃灣啦、尖沙咀等等嘅咁。點睇呢個嘅安排咧？又夠唔夠咧？ 5條啊，當然絕對唔夠噶啦，係啦，即係我哋一直同運輸署區議會同佢傾嘅時候咧，都講緊話，喂，你應該好好利用呢個新隧道嘅契機啦，即係好好利用點樣咧，就係、是、完全去重組翻我哋成個西貢將軍澳嘅一啲巴士線，做翻一個南北分家。咁但係咧，而家呢個得5條嘅線，我哋見到好多一啲舊嘅線咧， 譬如講緊即係796X 咁樣為例啦，啊，咁我哋日出康迪開出係要兜曬兜得半個鐘以上咧，先至可以出到將軍澳隧道嘅，再出到九龍嘅。點解呢啲嘅舊嘅巴士線唔可以利用呢個契機做翻個南北分家咧？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啊，北面嘅坑口寶林利用翻舊隧，而南面呢啲巴士線咧就係用翻多啲新隧咧。咁呢啲我見到運輸署就做唔到啦，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其實五條巴士線當中咧，有四條巴士線都係經日出康城啦，嚇、啊，經日出康城我當然歡迎啦，我亦都即係樂意見到運輸署其實佢係即係知道康城人口不斷膨脹嘅。咁、但係咧，其實佢又係做咗一樣嘢，所有嘅啲新嘅巴士線淨係得繁忙時間兩三班車，係啦。咁啊，雞先定雞蛋先問題，你咁少嘅一啲班次。啊，甚至其中一架車790呢架車，佢都要仲要得嗰幾班車都要分開兩個階段去實施去進行。咁其實呢個對於居民嘅吸引力嚟講咧，係減低咗咯，係啊。咁所以如果佢要去做好一個南北分家嘅話，第一就係、是、現時嘅一啲巴士線都應該要全面審視。第二呢啲巴士線咧唔應該淨係得繁忙時間，應該全日化，咁先至真正可以吸引到。而家一啲搭緊地鐵日日塞車嘅街坊啊，搭多啲啲新嘅巴士。 嗰、那個跨灣連接路咧，除咗講即係將南隧道之外，跨灣連接路你哋自己有冇啲咩關注咧？ 其實跨灣連接路咧，嗱，佢係一個成個即係全香港嚟講咧，係第一個人車共用嘅一條大橋咁樣啦。咁啊，當然呢個係一個比較創新嘅一個設計啦，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哋將軍澳而家仲有一個即係填料庫或者一個臨時嘅一個建築廢料嘅堆填區咁樣啦。咁啊，每日太多泥頭垃圾車都會經過嘅，3000多部咁樣嘅。咁所以個設計方面，如果即係可以俾人去行啊，去踩單車，咁但係與此同時，側邊係有啲咁多嘅重型車去駛經嘅話，個安全嗰方面，即係土木工程拓展處有冇做得足夠呢 ？OK， 譬如而家佢中間咧有個叫做2.6米嘅高嘅屏障，阻隔呢個單車徑同埋呢個行車通道嘅。但係呢個2.6米係咪足夠呢？即係當如果一啲咁多嘅一啲重型車經過 ，OK， 甚至有時有啲跌流泥頭嘅情況，咁呢方面都要即係。去落實咗之後，通車咗之後，要繼續去審視，睇下可唔可以改善咯。Okay， 好啊，唔該曬張美紅。張美紅係西貢區議員，係環保南選區嘅咁。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岑女士，早晨。 係早晨啊，早晨。 你好，請講，請講。 係，我想講下安老服務嘅。 有 兩樣啦。第一件就話點解而家啲私營嘅安老院開到咁多咧？正因為有需求啦。咁點解啲護理員又唔夠咧？因為私營安老院其實都一門生意嚟嘅。佢要賺錢，咁佢同埋咧就係話政府每一個老人家入去咧，大部分都係攞綜援噶。咁政府係負責佢個租啊同埋尿片錢。但係尿片錢咧，私院係攞得好多嘅，佢實報實銷，2000就2000，3000就3000。咁問題係話佢換片嗰、那個數量咧，唔係咁大嘅。 Okay。 簡單啲嚟講，就係私院係賺咗尿片錢嘅2/3嘅。咁呢啲係浪費咗政府資源，個受惠者係得唔到個服務，所以我希望政府咧就係注意呢個問題。咁佢去翻就係話點解個私院個需求咁大，就因為政府停咗嗰條即係60歲03年之前有一條龍仔，60歲就可以申請入住政府個安老院，即係申請排隊啦。但03年就取消咗呢樣嘢啦。 OK， 就冇咗啦。咁當你有事嗰陣時候。咁你冇排緊隊，係咪冇得？起碼等開始排隊，當你最起碼排3-5年啦。咁 好，唔該曬，岑女士先講院舍呢度咧，暫時傾到呢度先。另外想同大家講下關於平機會咧，就早前公布一份嘅指引，就係為聾人同埋聽障人士同埋一啲相關嘅法律工作者咧，提供一系列嘅建議，有啲咩要注意咧？有啲咩原則要留意咧？咁又請一個嘉賓同我哋傾下。平機會處理主管負責政策研究及培訓嘅徐舒婷，早晨。 早晨啊，先生， 你好，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个叫做聾健司法平等嘅指引，其实点解会制定嘅咧？ 因为我哋咧，其实都近年见到有啲报道啦，就 都睇到咧，聾人同埋聽障人士咧喺司法嗰個程序過程裏面咧，有啲誤解啦，或者溝通不當啦，而面對一啲即係我哋叫做障礙嘅。咁我哋希望出呢一個指引咧，都可以除咗俾一般大眾，即係都可以留意翻同佢哋相處嘅，即係嗰啲儀記嗰方面要留意啲乜嘢咧。同埋都想咧，法律工作者啊，包括律師啊、大律師、法官、司法人員、法律援助主任同埋法院嘅行政人員咧，都可以提供一啲即係我哋話一啲建議啊，同埋一啲原則點樣去同佢哋相處同埋溝通得好啲咯。 嗯，係咪話喺法庭聆訊入邊同聾人或者聽障人士溝通嗰陣，有啲環境嘅因素都要注意啊？喺個指引度都提到嘅。 係啦，我諗如果你話有分兩類啦，一類咧就係硬件嗰方面嘅，因為佢哋有一啲咧都會用一啲輔助嘅設施嘅。咁如果你話佢哋用嗰啲即係嗰啲聆聽嗰啲輔助設備嘅話咧，起碼嗰個法庭嗰個環境嗰度咧都要配備嗰啲即係紅外線系統啊、環線感應嘅系統啦、啊。咁因為佢哋即係要收音收得清楚咧，都要配合現場嗰、那個大家係咪對住個麥講嘢，佢哋收唔收得清？咁因為如果一有噪音，就算可能你鉛子嘅聲咧，咁其實佢有啲嘢可能內容上都會即係跟唔到嘅。咁呢個就硬件嗰方面啦。咁軟件譬如話服務嗰方面咧，就譬如話嗰、那個手語翻譯嗰度啦。咁我哋都喺呢個指引嗰度有提到咧，法庭同埋司法人員咧都盡量咧喺未即係開庭之前咧，都了解翻究竟即係嗰個聾人或者聽障人士其實佢需要啲乜嘢服務或者設施咯。咁變咗佢手語翻譯嗰度，佢哋都要即係有唔同嘅即係。語言嘅入邊，即係有啲好似唔同嘅款式嘅。咁如果譬如話佢可能可以開庭前短暫咁樣溝通一下，睇下聽唔聽得明，咁其實都會幫到即係之後嗰個程序佢理解個內容咯。 嗯嗯，除咗有一類，我見你哋就話喺個説話嘅方式嗰度都要特別留意即係啲聽障人士喺個接收嘅資訊方面係咪準確啊，或者喺用字方面都要留意。呢個屬於叫硬件，係頭先你講嘅後面第二類咧，屬於邊一類咧？呢啲建議係？ 我諗呢一類就比較即係軟件方面啦，大家溝通嗰啲禮儀。咁因為你知道，我諗喺即係法律程序對好多人嚟講，如果冇受過法律訓練咧，其實都相對係冰冷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特別喺庭上面已經可能當事人好緊張啊，或者佢係被告都未定啦，咁佢可能即係已經有啲法律字眼，佢已經唔係好熟悉噶啦。咁再要嗰啲句子可能好長嘅，咁我哋就覺得即係當中，譬如話佢哋如果有啲嘢要表達，都盡量係簡單啲，避免用嗰啲太複雜嘅字眼啦。咁同埋都即係如果佢係讀唇嘅，咁佢都要望住佢去講咯，同埋唔好多過一個人同時間講嘢。如果唔係，佢哋就接收或者溝通唔到，或者即係收唔得曬咯，應該咁講。 嗯，仲有啲咩措施可以避免喺法庭嗰啲嘅手語傳譯員啦，有一啲誤解聽障人士嘅情況咧？ 我哋如果手語翻譯員嗰度咧，我哋都建議佢喺開庭之前咧，即係都問翻法庭咧嗰、那個訴訟個性質啦，同埋預計嗰個長度嘅。咁如果譬如話個聽障或者嗰個聾人嗰個需要翻譯嘅話，佢當時嗰個角色係咩咧？佢係證人啦、被告啊，定話即係原告咁樣？咁呢啲都會即係其實最好當然就最好可以預先咧。就攞嗰啲法庭即係呈堂嘅文件咧，咁因為有時手語翻譯員佢哋都可能即係都要啲時間去理解個內容噶嘛。如果你即有得俾佢早少少去準備咧，咁呢個對嗰、那個即係佢可唔可以清楚係解説翻一啲嘢咧，都會有一個好處咯。咁但係我諗司法人員又好啦，或者手語傳譯員都好，都有一點要留意嘅，就係唔好咧，即係可能當事人講咗個句子未完，咁佢就幫佢咧去打個手語去，即係你明唔明啊？完成埋個句子，推敲佢講咩，或者進一步去解釋佢講嘅嘢。咁呢個其實可能都會影響嗰個內容嗰個準確性咯。 呢個常唔常見啊？呢個情況？ 我諗有啲個案可能大家喺新聞都有睇過嘅，咁但係咁我諗我哋個別嘅個案，即係呢啲都好睇當時嗰個情況，同埋有時聾人咧都佢哋。即係佢哋要識得揚聲啊，因為佢哋可能咧其中一個問題就係佢哋未必咧表達 他們需要的服務，或者他們沒有立刻去，喂，其實我不明白，他沒有立刻揚聲呢，那變成其實一路這樣去的話呢，就會變成即可能個案件就會有一個不公平的審訊的現象出現。 嗯，你們的指引有沒有提到，其實法庭譬如每次審訊之前涉及到一些聽障人士，是不是都要應該問他們、啊、有沒有一些輔助溝通工具的需要、啊、是不是都有提到這點的？ 我哋都有啊，其實我哋喺唔同嘅角色嗰度都有提到嘅，因為法庭即係譬如話開庭嘅時候，即係法官啊都可以即係真係問一問啦，即係佢究竟譬如手語翻譯員或者個即時字幕員啦，即係有啲可能打即時字幕，咁咁喺即係呢一啲提供咗呢啲協助之下啦，究竟可以 check 一 check 佢哋雙方係咪真係明白對方即係先咧，咁先開始去講個 case 咯。咁另外就係、是即係我諗如果司法人員都可以喺庭上面咧，盡量提翻各位咧有個手語翻譯喺度啦，咁等大家都有個意識，其實可能講嘢有一啲嘢要講得短啲啊，冇咁複雜啊，咁等佢有時間譯啊，咁呢啲我哋都有即係提到咯。咁同埋即係最好咧，如果可以嘅話，法庭都可以咧考慮咧俾翻一位嗰位當時聾人佢識手語嘅朋友啦，或者照顧者啦，可以陪同佢咯。咁因為變咗佢又可能都會係一個情緒嘅支援啦。我相信即係除咗佢係熟悉佢嗰度手語之外， 而家都唔得㗎，可唔可以咁樣㗎？ 據我了解咧，應該即如果有提出嚟咧，法庭咧，因為始終佢哋都要睇翻個主審法官去決定考慮俾咩協助嘅。咁、但係應該如果提出咧，法庭咧都會就住佢嗰個個別情況咧去再出一個決定咁樣咯。 OK。好啊，唔該曬徐舒婷，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平機會處理主管，負責政策研究及培訓嘅。咁啊，講到平機會咧，係發布咗一個叫做《聾健司法平等指引》啦。咁就係希望咧，為一啲聽障人士咧，係同埋啲相關嘅法律工作者咧，提供咧一系列嘅建議、注意事項同埋原則啦。包括譬如喺溝通嘅時候，都要留意一下啲光線啊，係咪充足啊，係咪安靜啊，同埋避免用一啲頭先提到一啲比較複雜嘅字詞啊、用語等等嘅。今日千禧年代时间嚟到呢度啦，听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近十几年来，中国嘅电子商务发展得如火如荼，中国嘅电商市场发展迅速，全因为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科技嘅出现同埋进步，不断释放支持电商发展嘅政策。以及消費者習慣的演變，對於已經發展多年的阿里巴巴和京東兩個巨頭而言，於2015年面世的拼多多可以說是電商平台裡面的一個新生代。那它是怎樣在這個競爭激烈的格局中洞察機會呢？又以怎樣的經營邏輯來把握到增長而突圍呢？拼多多拼什麼這一本書會為我們帶來一些分析和解读。 作者袁国宝是一位资深媒体人、评论人，有着十几年的新媒体从业经验，可以说是对当下流行的新媒体营销、网红经济、IP 打造、移动电商等领域都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这一本书在2019年出版，记录了拼多多创立三年多以来的成就，并且对它的商业模式进行了梳理和解读。这间公司在网上出现后短短十个月，就达成了单月成交额打破1000万的纪录，并且在不到半年之后用户量突破了1亿。它的快速发展亦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获得多轮融资。 之后公司在2018年7月在美国正式上市，上市的时候它的市值达到240亿美元，截至到2022年第二季度的财报，它每月活跃用户数量已经超过 8.8 亿，占中国10亿网民的 88%， 比得上行业的领导者淘宝和京东。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拼多多拼什么》，作者袁国宝，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解读二十大报告。 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穆虹解释，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